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安宁吸了口气，望见任安乐眼底的通透睿智，心里的愧疚一阵阵涌上来。 况且这次化元山之行是谁都意料不到的，我和寒夜已经活着回来了，你若为此来请罪就不必了，回去吧。 任安乐说完便开始轰人，这两日他连院子都懒得出，皇家的人更是不愿瞧见。安宁却没有走，不声不响坐了一会儿。 子渊，我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来见你的。 任安乐眼皮子动了动，眼垂着没有接话，见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安宁加重了声音。 子渊，父皇明日早朝就要为皇兄赐婚，那个帝承恩根本就不是你，皇兄娶了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 安宁，这是你皇家私事，与我何干？ 怎么会没干系？我韩家是对不起帝家，可是皇兄他做错了什么？当年他为了你在帝北城篡改了圣旨，十年来他扛住重臣的压力始终不娶嫡妻，他15岁就去了西北，回来后抬进东宫的侧妃也就是个摆设，为了迎那个假帝子渊下山，大臣府邸的门槛都快被他踩破了。子渊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皇兄，去劝他取消婚事，别让我韩家的罪过毁了他一辈子的安乐。 满园静谧，暖暖的东阳落在身上，安宁的话却犹如冰刺一般直入人心。任安乐眼在袍中的手握紧，缓缓抬头，墨黑的眼底望不见任何情绪，一字一句开口说道： 安宁，寒夜之事与我无关。 狄子渊，你怎能如此残忍？好，与你无关就无关，就当我今日没有来过将军府。 安宁猛地起身，气冲冲朝外走，桌上的杯盏被他扫落在地。院外的院叔和院琴看到这一幕，样样的躲着不敢进来。凌乱的脚步声远去后，任安乐颓然朝后靠去，懒得动弹。破碎的瓷杯落在地上，油在打着转，刺耳的声音落入耳里，平添烦闷。他干脆两眼一闭，开始睡觉。不多时，有人轻手轻脚靠近，悄悄给他盖了一件薄毯。浅睡中，任安乐犹自有些愤愤。 一个个竟说着放宽心，失了功力也没什么打紧，如今还不是把我当个深闺里的小姐看待。 冬日一至，白日就短了。待任安乐觉得凉意袭人时，刚一睁眼便看到了漫天星斗。恍惚间他有些怔然，看着这昏暗的天空，眼底突然有些干涩。化元山的万丈悬崖下，寒夜曾经说过京城中从来没有那样的星空和夜晚，原来没有说假话。他真的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寒夜娶一个心如蛇蝎的女子，然后对自己说这是他的选择，和自己没有半点干系吗？其实何必自欺欺人。他记得寒夜十年前在帝北城惊慌自责的模样，记得寒夜在东宫殿门前迎回帝承恩时的失而复得，记得他落下悬崖时的决绝，更记得他在那座谷里对着天际尽头的第一抹晨曦说的话。 子渊，时候到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他换的是帝子渊，而非任安乐。寒夜一直都知道他要娶的是帝承恩，而不是帝子渊。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渊。任安乐，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。 临西城河畔，万千焰火下，他曾如此说过，自己怎么能忍心让这样的寒夜成为自己复仇计划的垫脚石。 圆月一点点升至半空，照耀大地。夜晚过去，白日降临，明日一早，天下人就会知道帝承恩是他名正言顺的东宫太子妃。想到这儿，任安乐猛地起身，宝毯落在地上，他顾也未顾朝院外走去。 月叔，备马。 小姐，您身子未愈，我让管家去给您准备马车吧。 哪里来这么多幺蛾子，我又不是什么娇妻大姑娘，去备马。 是。 他一声怒喝，院叔吓得一跳，急忙朝马厩跑去。任安乐一路行得极快，几乎没有半点停歇。府里的侍卫仆妇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模样，一时都慌了手脚。院琴从书房赶来，正好瞧见任安乐接过院叔手中的马鞭，跃上了马。任安乐伤势未愈，这么一番大动干戈，脸上便带了一抹苍白之色。 小姐，请。 来不及制止，任安乐抬手一挥，骏马长嘶，调转马头，消失在月色里。众人被他丢在府门前，面面相觑。迎上院琴谴责的目光，院叔挠挠头，也傻了眼。 院琴，我没想到小姐这么匆忙，连我也不带。 院琴懒得理他，转身，刚入府门，便看见洛明熙立在回廊下。他突然觉得洛明熙比太子更可怜。这两日，洛明熙一直没有离开人府。小姐今日在院子里坐了一整日，洛明熙也在回廊后守了一整日。 公子，可要派人去把小姐寻回来？ 不用了，她既然已经做了抉择，就随她去吧。 洛明熙摇头，眼底一片清明。已至深夜，东宫殿门前突然闪出一匹快马，来势汹汹。守宫的侍卫顿时严阵以待，手中长矛横握，待看清了来人，尽皆怔住。冬夜里冷风飒飒，素来威严端正的上将军任安乐只一身单薄的古裙坐于马上，他脚上踩着木屐，甚至可以看到光洁嫩白的脚背。想到太子对这位的看重，守宫的将士傻了眼，齐齐低头，直到那马进到身前都不敢抬手。 太子可在宫内？ 任将军，殿下已经休息，容末将先去通报一声。 他可不敢让任安乐回府明日再来，只是此时也太晚了，按规矩还是先通报通报的好。 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。 侍卫只看到一道身影自马上跃下，素白的裙摆从眼前拂过，停也未停，便朝宫门里走去。一群人低眉顺眼的不敢抬头，待回过神，木屐声早已远去。众将士抬眼，苦着脸不知所措，忽而想起一事，眼底都露出明了之意。听闻明日陛下便会在早朝为太子殿下赐婚，任将军倾慕殿下，天下皆知，这会儿怕是实在难过得紧，才会深夜来东宫见一见殿下吧。已是深夜，东宫内十分安静，是以当沉闷的木屐声在宫内响起时便显得格外突兀。巡夜的宫娥看着一路视若无睹稳稳走向深宫内阁的任安乐，都是一脸错愕。任安乐气势凌人，又身份特殊，没人敢上前询问拦截。宫娥们只得小心翼翼地举着夜灯跟在他身后，生怕他磕着碰着了。任安乐抿着唇，神情难辨，故自循着记忆里寒夜曾经领他去过的院落走去。只是一种直觉，他觉得寒夜应该在那儿。行过走廊，走过小径，小院遥遥可望，依稀的灯火溢出来，冬夜里竟有一丝暖意。数月前枯败的桃花在雪水的滋润下偶有花骨朵绽放，显出一种生机勃勃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空中又开始飘荡着小雪，透着灯火，别有一番意境。任安乐长吸了一口气，稳了稳心神，以一种势如破竹的姿态朝小院里走去。院子里， 韩烨立在树下，披着墨黑的龙纹大氅，神色漠然。他不时咳嗽几声，面色苍白。错乱的脚步声在院门口响起。 殿下。 院门被推开，宫娥急急的唤声传来：“ 何事喧闹？” 韩烨沉下眉，转身，倏然怔住。灯火微蓝，任安乐一身素白古裙，长发未梳，懒懒散散地披在肩上。他脚上踩着木屐，身后跟着一群举着夜灯的宫娥，这一身装扮气势就好像正儿八经的太子妃在自家府中闲逛。韩烨有瞬间的失神，眼底的安然满足甚至大于任安乐突然出现在此处的震惊。在这微不足道的一瞬间，他想，若是当年种种从来都不曾发生，是不是从很多年前开始，任安乐就会以这样一种样子生活在这里，以他妻子的身份。漫天风雪，他只看得见那一道人影，十年岁月恍若不复。任安乐神气活现地冲进院子，一眼便望见了桃树下立着的寒夜。许是尚未痊愈的缘故，青年裹在厚厚的大氅里颇有些行销鼓励的味道。任安乐皱着眉，朝身后的宫娥挥了挥手：“ 怎么照看殿下的，再去拿一件大氅来。” 任安乐这架势忒有威势了，一众宫娥望着寒夜不知所措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再过不久嫁进东宫的是面前这位呢。寒夜已经抬步朝任安乐走来，他还未回过神，身上一暖，龙纹大氅就压在了他肩上。 退下去。 是。 寒夜一发令，宫娥侍卫顷刻间退得干干净净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